谁与能跨马，各持刀枪，然然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，不多时来日就在江南，众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，你们跟来的从人呢、皆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记着御车拉马夺还乡，将来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看到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货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就须单银冠顶梁，闪烁烁破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轮阴盆面雄赳赳，忙着腰弯气带悬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原来的丝绦，穿九五宫里里请宫宝剑敲钟鼓，你扎扎湖中一排接个剑飞鱼带铁背红开，老雕弓一张灯一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堆剑银二更带两把，骑一匹那日追红银鞋带青衣裳，兵精将胖虎勾神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安破前是苍马美名扬啊。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薄凉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摆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门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气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抓抓抓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，抓 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去找不安心出流气，东安县带不安这天 仙出在了凤阳府，天下的美景行行二游，我且不言州城府县景致好，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吧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岛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冲八家，一本上蒲州府，包公放粮在陈州，苏县领俩好王莽大力，刘秀被困在安州，双手写字的汗马舞，大酒刘秀在八州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，到后来失散在徐州，日锁芙蓉，唐李靖他的逼死了雄心在中州，秦琼潞州把马卖，劫子的杨凌在登州，杨帝无道人受苦，大事行船下扬州，甲子年王伦反这个天兵炮打临清州，纪晓唐修备的三教四道惹的妖魔恼四州，二下南唐赵匡胤高君宝报号贼寿州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，坑里杀四门破洪州，十二个寡妇张西去搭救着王光在柳州，杨殿前发配云南去，宋八王赵德华来给他被困在扬州，青州绿寡胡彦赞潘阳两家结冤仇，潘仁美边庭为元帅，他七郎八虎装幽州，莫平相辉刘志远执掌着兵权在滨州，潘阳里安县的王三举薛平贵投机西地凉州，高司机朱道天鹅岭梁先生住到东平州，孔丘主在见这个张天师住到龙湖山里头，昔日有位韩湘子修身出家在兰州，说的是长平州司法州当州和姓州，天津卫上通州，顺天府上涿州，河间府上茂州，旅顺的河间济宁州，苏州也上杭州走，浙西浙江上司州，广东广西是胡地，西门外边湖广州，潼关也上汉口走，云南贵州山东州，到唐州武定州，泰安烧香半山州，延州有个东阿县，青州莱州本登州，宜州有道淤泥河，秤砣破浪到济州，唐朝有位罗士信，朝夕坡前一母休，我好难唱着古籍一百单八州，绕口令儿在后头说的是鸡不分豆，炖炖破豆，狗啃牛毛老破牛，鼠啃牛毛老破牛，牛不解山山虎不斗牛，鸡分豆炖炖老豆，狗啃牛毛老破牛，鼠啃牛毛老破牛，牛解山山虎斗牛。我好难唱的古籍一百单八州，唱的不好，请您多把这意见留。 请听梅花大鼓黛玉葬花，表演者纪薇，伴奏韩立祥、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

将江岸上来了个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春风吹散 村后的高山，山连不断有十几里儿，村前碧水水连沟起了波浪纹，群猫河边戏，鸟语花香，边上河帘真是天然童话，一幅美景风光明媚作为一。